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我小美今年28岁，适婚女性，至今单身，在私企上班，无房无车。听我的自我介绍，你一定认为我在相亲。我身边有不少的追求者，但并不合适我。也许你会说我挑剔，我宁缺毋滥呢，找对象也要找个与自己个性相投的。我经常加班很忙，但我一定会保证生活的质量。前几天闺蜜来我家，一进门就被我的新宠吸引住了。我柔软的大床上铺了一床奢华无比的牛皮凉席，闺蜜是瞬间两眼放光，并试探性地问我，这得花你2个月的工资吧，起码大几千呢，你真舍得。我笑笑，2599。闺蜜又一次的惊讶到掉了下巴，难以置信。我告诉她，广播里买的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送货到家了，来自于三峡库区的一整头牛制作的牛皮凉席。而且如果你想订的话，端午节还有活动，一步到位裸价销售，只要1999，不到2000块钱，同样是免费送货上门，先看满意之后再付款。电话告诉你是40071061084007106108，1999，40071061108。我很庆幸买了这床牛皮凉席，有时候加班很晚回家很累，洗完澡躺在牛皮凉席上，温和舒适，特别舒服，感觉所有的委屈啊、压力啊什么都释放了。它是精选三峡库区的水牛皮，当地的气候湿润，保水量高。你看四川的姑娘啊，个个都是水灵水灵的，这水牛也不例外啊。上好的皮料很实在柔韧，累了一天睡到这样的席子上，就像清清凉凉的床单，感觉浑身每个细胞都在伸懒腰。而且呢，也不用长时间开空调，你像我有鼻炎啊，夏天开空调特别容易流鼻涕，那现在我就可以舒舒服服的睡到天亮，再也不会被接二连三的打喷嚏搞得睡不着觉了。所以再次推荐给大家，记住了，端午节有活动，只要拨打40071061108 40071061108 1999就能带回家了。全牛皮的席子，大气养眼，谁来我家都会夸我有眼光会享受，希望您也是如此。对于贴身的床品，给自己用的，给家人用的，一定要选择最好的。所以请各位放心，只要1999，就在40071061108。最近刷微博，看网友在调侃空调度数不一样怎么谈恋爱，度不同不相为谋，一个信奉心静自然凉，一个酷爱16度裹棉被，要么你热死，要么他冻成狗。我评价了，你们有个牛皮凉席，所有的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？我回到家，把房间的空调设定为26度，等我睡觉再关掉。牛皮凉席最大的特性就是温凉，叫做凉而不寒，温而不热。席面上的小毛孔就像一个个小窗户，特别透气，像老人、小朋友、怕受凉的女性，或者是出汗大的男士朋友，都能用牛皮凉席。天然的动物蛋白真皮材质，特别亲肤，特别是价格啊，现在端午节只要拨打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，只要1999，还提供免费配送、免费看席。你像有些地方没有保证，买回家一看后悔的要死，何必呢？有了免费看席的服务，才更放心，对吧？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。最近我的睡眠好到爆，有好的睡眠才有精神好好的工作，这做起事儿啊事半功倍。很快的，我谈成功了一个项目，拿到高奖金，我立马就给我老家的父母也订了一床。他们嘴上嚷嚷乱花钱省点花，心里别提多开心了。这不，我就看我妈发了朋友圈，说感谢女儿送的牛皮凉席。最后呢，我想说，生活的品质并不是由金钱和物质决定的，